欢迎嚟到星期二晚嘅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啊！今日咧有个稀客嚟咗我哋呢一个现场， 你个稀字讲清楚啲啊！ 稀有个稀， 我都广东话唔准咩？稀客， 唔系我惊， 稀客 鬼妹嚟噶嘛？ 唔系，因为呢排我哋咧，好似啲声音咧有少少问题。 系啊系啊， 入咗麦之后惊出咗嚟咧，又听唔到。 系冇错冇错， 冇问题啊！我哋加咗杜比 B 同杜比 C 啊 ，OK 啊！ 即系如果你屋企有杜比 B 同杜比 C， 你应该听到嗰个效果啦。如果冇 咩嚟噶？ 如果你正確聽到個稀字咧，咁就啱噶啦。 即係有杜比 B 同杜比 C 係著咗噶啦。 係啊，呢排都其實有啲聽眾都反映翻就話，哎，要校到個 volume 好大先聽到，好似啱啱好咋。 喂，但係老實 都懷疑自己係咪耳聾啊？ 呢樣有意思啫， 呢樣真係要解釋一下，因為咧有時有啲即係我哋敷咗中間嗰啲咁樣嘅媒體咧，就唔知點解去到即係某啲唔同嘅區域，或某啲唔同嘅電視機或者接收器啊、電腦啊， 好似啲收費電視都係咁，有啲咁情況。 收費電視你有問題，個解碼器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係會有不同的影響，即可能喺我屋企聽咧係冇問題嘅，但喺對喺你屋企聽嘅時候，你又發覺開好大聲都聽不到，咁有時候我都解釋不到點解。 咁點算咧？十八區咁就得咁多咧？ 冇啊，唯有自己教啦。即係你覺得細聲你就教大啲，覺得大聲你教細啲咁。 係啊，冇辦法。有陣時咧，而家我睇緊咧啲高清電視台咧，我睇睇下咧，好細聲咪教到好大聲咯。一賣廣告咧，哇，隻耳都聾啊！ 我都有呢啲情況。 係啦，唯有一賣廣告要收翻細去咯。 冇錯。咁好多時都有呢啲情況啊。 係咯，我哋盡量調教到最好為止啦。唯有都係盡做嗰只啦。 係啦，都揾咗佐治魯卡斯嗰邊幫手搞下啦。 佐治魯卡斯，咪好似啱啱嗰集《拍攝雲》，我哋都。即係回應翻一個聽眾，佢話真係太細聲，咁我哋都調高咗。其實咧，擺啱啱擺翻上去咧，新嗰集。 或者我哋考慮下傾嗰啲耳礦咧，即係耳機嗰啲擴音機咧，即係如果有需要嘅觀眾咧，就可以幫我哋特價買一部。 做埋呢份生意。 咁就再大聲啲嘅。肯定聽到。 唔係咁啊！下次我哋下次去做節目嗰時擺定呢啲喺度咧， 如果以前 歡樂今宵咁樣擺定喺度咯。 好毒啊！ 好耐冇人睇過啲現場賣廣告， 冇人睇過，試下咯。而家啲人好中意咧咩古老當時興啊嘛，攞翻曬舊歌出嚟翻唱都係咁樣啦。 一於咁話啦。 你哋同嗰啲即係賣毒品俾人哋，跟住咧就再介紹個醫生俾佢嚇去解毒，咁樣有咩分別咧？ 你識啲咁嘅人咩？我真係冇聽過有人會介紹個醫生喎。 即係佢賣毒品 係有，係咯，佢真係好天真以為你仲會介紹醫生俾我啊？食完之後冇，佢唔會介紹俾你。 哇！你睇我幾辛苦想踢落今日個題材嗰度。 講咩啊？ 咩題材啊？ 辛苦到我咧真係，唔係其實呢一集咧，唔係首先點解要有鬼故王？ 係咯，點解我？ 因為我哋以前就揾佢做嘉賓㗎嘛，你唔記得咗啊？我哋呢個組合啊，以前好耐以前出現過好多次。 好耐咯 ，N 年前。 唔係啱啱呢一季之前嗰季啊，鬼故王都有。 我同你 做嘉賓主持， 好少啦。 係一個好凍冷氣嘅地方，記得。 你講迷迷時代嘛？ 唔係迷迷，再早啲啊 ！D100 時代啊！ 例如我 friend 啊，你老友 係喎，其實鬼故王咧，佢第一次同花家姐合作咧，係喺呢一個東頭灣度交九號，係 D100時代。佢咧後屘仲唱我咧，就話我咧，第一次見我嘅時候咧，就惡到咩啊？馬頭菇呢啊？ 唔係串個馬頭菇呢？ 串個馬頭菇呢？ 佢做咗啲咩嚟啊？ 佢唔係點解咧？唔係，因為我未同阿花家姐合作過，跟住上網跟住揾啲資料先啦，睇睇花家姐點個樣先啦。 見到已經想拒絕。 我一睇嗰張相，嗰個死人大冬菇頭啊！望到個冬菇頭，哇！呢條友個樣串個馬頭菇呢，點樣同佢合作啊？我諗都係合作一次算數㗎啦。 你好似唔係咁講，你好似話現場見到我都話我串個馬頭菇呢。 唔係冇機會串啊！你現場見到我得，你坐陣先啦咁樣啊！一坐到就撈機啦。 係啊係啊。 係啦， 佢好興㗎。 撈機叫我埋嚟啊！我坐咗咁耐， 做啲咩啊？ 我一個鐘頭到喎， 你唔好散播謠言啊！鬼故王，我今日有啲準備，我諗住咧爆樽嘅今日。 哇！呢個咩啊？雙精啊！ 因為我近排咧好嬲啊，好多人喺度咧散播謠言啦，唔係好多人，其實係一兩個人啫，喺度散播謠言。 你點知一兩個人咧？ 所以我有啲俾我知道嗰啲啊嘛。 可能有百幾二百， 係咯。 所以我諗住今日咧爆樽。 你真係咁好人緣，得兩個人啦。 哎呀，真係啊！即係尤其啦，嗰個薛小人啦，我都要講多兩句啦。只係代表本人立場啊，唔代表東頭同埋隔離呢兩位牟利嘅立場。我真係咧嚴重譴責呢啲咁嘅前言不對後語啦，道完歉跟住又扮梁天來嗰啲咁嘅薛小人，跟住咧又要咧，我最憎啲男人咧就係咧成日咧一有事咧就推個老婆出嚟啊，即係又話自己老婆俾人哋恐嚇啊，諸如此類啦，即係全部嘢都係豬噏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好心理啦，即係。即係做壞事就做壞事，認就認啦，認完又要唔認，跟住咧又要扮淒涼，我真係好心理啦。講完啦， 所以我不明白你講咩咧，唔緊要啦， 唔使明噶啦， 大家明就得啦， 講完就算噶啦，即係有咩想明嘅話就去睇我 Facebook 啦，唔想明就算啦，即係我都係剩下嘅啫。 我一加上睇下。 唔係，我想講咧，就有啲人咧好中意虛擬一啲，即係尤其我哋以前嗰啲案件好多咧，佢哋好中意虛擬一啲人。即係有啲替死鬼出嚟，跟住咧，即係明明咧嗰單案就冇呢個人存在嘅，跟住咧佢又虛擬一個角色出嚟，就話嗰個人咧，就係中間即係嗰個從中作梗嗰個人嚟㗎啦。我咧就一個替死鬼嚟嘅啫，咁樣。咁啊，好似我哋上個禮拜咧噏咗單，即係呢個土瓜灣嗰單咧，即係當街斬情敵嗰單咧，就都係虛擬嘅。不過就佢啊真係覺得嗰個人係嘅，嗰個就係一個情敵，虛擬嘅情敵。有冇聽啊？ 未聽到，因為咧實在太多集要聽。 有冇聽啊？ 係啦，搞錯你啊！ 我自己嗰啲未人聽翻曬，我都聽曬，我啲先聽你嘅。 其實都幾攰啊，要日日咁樣重温，所以咧大家係選擇性咁樣去收聽啦。咁啊，如果有追開東頭啦，咁啊啱啱嗰集都知道啦，就我哋揾咗阿黃醫生咧，就講呢個虛擬情敵啊，係咪啊？係啊。咁我哋今集咧呢個案情咧又有啲異曲同工之妙喎。都係虛擬喎。 虛擬乜嘢咁似？ 虛擬都係一個情敵喎，又係咁巧。而且咧個案件咧，仲要係咧同一年發生喎，咁都唔知道，仲要係隔兩個月喎。 咁有幾巧啫？ 咁點咧？都係咁樣。 嗰兩個月咪旺啲虛擬嘢咧？ 都係要斬到周身血，所以我今日要著翻呢件衫出嚟咯，咁樣咯。 你有邊人著？ 你近排都其實 你有邊人著？你有冇洗嘅？話時話呢件衫。 喂，我隔咗好耐冇著啦。咁咧，如果個血案咧特別嚴重嗰啲，我會著呢件衫出嚟。 哦，即係有嘅。哦，咁啊，原來知道曬你今日講咩啦。OK。 唔係，今日呢集真係好嚴重啊！真係太過 嚴重，都係死人。 但係嗰個案情嗰個案發個經過好淒厲 咁樣，點講啊？ 嚴重我哋都唔講啦。 咁我哋要去翻呢個2009年啊，呢一個幾月啊？ 哇，係四月啦， 四月 尾 就係相隔我哋上次講個案件咧，係爭兩個月嘅。究竟當日咧屯門有愛村發生咩嘅命案咧？大家聽一聽先。 喂。喂， 999报案中心。 999报案中心啊，喂，我细佬佢斩伤咗人啦，唔该你哋快啲派人嚟啦，唔该。 晚上7:00多，警方收到呢个紧急求助电话之后，好快就赶到报案人嘅住址，友爱村友辉楼12楼一个单位。 入屋后，我哋就见到一个只系着住内裤嘅青年，倒卧咗喺一张碌架床嘅床边，头、颈同手都伤痕累累。另外发现一名妙龄少女，重伤倒卧喺下格床，由头到脚都系刀痕，血迹斑斑，已经反魂乏术。 警方现场检获一把染血菜刀。相信是涉案的凶器，气若游丝的青年口里面念念有词，向救护员好辛苦地吐出一句说话： 他好像没死啊，救他。 这宗案呢叫做友爱村六母离奇命案， 都是那个啦，花家姐的风格啦，地点人物個案發嘅經過啊，即係咩類型嘅案件，應該講曬㗎啦。 但係呢單案裏邊係咪一件證物係綠帽嚟嘅？ 係咪有出現 虛擬綠帽？ 因為有陣時你會講嗰啲咩謀殺案啊，例如呢個肢解案啊，你會有啲空氣出現㗎嘛，電鋸案啊嗰啲啊嘛。 電鋸謀殺案 係咯， 好細心喎，佢真係有聽你嗰啲， 佢 最緊要佢睇曬你嗰啲名喎。 係啊！ 我懷疑佢睇完我目錄之後就唔睇啦， 多得你啦， 夠啦嘛， 多得你啦！而家我嗰啲節目嘅呢個案名成為一個 talking point 啊，你開心啦！ 喂，唔係啊，因為人哋注意到你嘅案名，可以快啲揀，你知啦，你幾百集邊度聽得曬啊？ 咁你啱喎， 一個新嘅加盟嘅朋友，梗係揀個最中意聽嚟聽。 其實我原先嘅設計都係咁噶。 我知你有諗。 我就係想清楚大家一睇啦，譬如你嗰啲鬼故啦，我而家都幫你寫翻曬嗰啲鬼故有咩鬼故聽。係 啊，花家姐寫㗎。 係咪啊？個收聽率即刻大升咗，我有發現到。 咪容易啲諗。因為聽我唔知佢講咩嘛，但有個字我睇下，我覺得有興趣，我咪今日去睇下先。 係啦，咁啊會唔會係住喺屯門嘅朋友先有興趣聽咧？今日 會唔會住喺友愛村嘅人唔想聽咧？ 唔想聽，我 仲想聽， 驚驚地。 但係友愛村好似真係治安都比較差，成日都 你經過你把口邊條村治安唔出啊啫。唔係香港條條村你啦，你話嗰日問我喂誒將軍澳咧係咪特別多呢啲咁嘅同黨案？我話天水圍夠多啦，屯門夠多啦，係咪先？ 唔係可能而家差嘛？ 屯門咧就而家係咪冇咁多咧？因為以前 啲人大曬， 係啊大曬冇錯啦，因為啲人搬入去嗰個年代咁啊同黨咯，即係好似我哋細個年代即係藍田嗰啲通街都係黑社會啦，大佬係咪先？即係通街都係嘅，即係你。唔黑社會都俾人鬥一輪㗎啦！ 而家都變咗老人屋村啦。 係啦，慢慢轉咗屯門啦，跟住而家可能會發展到將軍澳嗰邊啲新市鎮啦。 而家少咗臭飛嗰樣嘢嘅，咁好多都匿喺屋企，即係 都唔係喎， 上網咁樣打手㗎嘛，做或者做咩啊嗰啲咁樣喺度啊發泄下屋企咁樣。 都唔係㗎，有好多即係會三五成群走埋一齊㗎嘛。 你唔覺得少過以前嘅咩？ 會唔會少過？ 快啲認同我啦！ 因為我唔係住喺嗰區，真係見唔到。 唔係周圍都係。 鬼故鄉多唔多啊？將軍澳嗰邊？ 我住嗰度咧， 高尚啲，不就偏少嘅。 我住嗰度方圓十里啊，便利店都冇間啊。你冇便利店，都會聚到嗰班人咧。 咦？咁大家知係住邊個喎？係 啦，將軍澳嗰度即係渺無人煙嘅邊一度咧？大家自己估啦嚇。 李生個 friend 喎。 咁但係呢個友愛村肯定唔係渺無人煙啦，即係呢個非常之一個幾擠迫嘅一個住宅嘅個環境啦，咁樣居住嘅環境啦。咁啊，當日咧就係喺呢一個4月29日星期三啊。星期三夜晚咧，發生咗一宗咁兇殘嘅命案咧，相信咧啲鄰居咧都真係好起曬哄噶啦。咁啊，即係都諗唔到啊！喺呢間屋裡面有小情侶喎。咁啊，大家咧都哇傷勢非常之嚴重，尤其嘅女嘅咧就已經喺現場咧就奄奄一息，即係其實喺當日喺現場已經證實咗佢死亡嘅。因為咧成身咧都係即係血痕啦。咁啊，當時咧報紙咧就係話佢有30多刀嘅。嗯，哇！你記唔記得上次嗰單土瓜灣啦？最初報咧就話7刀喎，咁去到高院嘅時候就話咧30多刀喎。多了幾倍喎！ 大家都知道，咁記者去到數不到噶嘛，點數到幾多刀啫？連個人都未必見到，即係見到都係望到成身血啫，求其大家作下啫。 咁而家 嚴重啲咪20刀，唔嚴重咪3-5刀咁咯。 俾我寫寫幾十刀咪 算。咁啊唔得啊！嗱個編輯啊要求你係具體啲，形容得恐怖啲，實在啲，咁所以一定要寫個數落。 一係超過20刀咁樣咯。 唔得㗎！你知唔知以前我哋咧，即係喺電視台咧有個編劇，佢寫一個故仔，佢話喺好耐好耐以前。有個唔知乜乜公主咁樣啦，咁啊嗰個老細就話咩叫好耐好耐之前，係幾多年前啊？係1000啦、2000啦，咁你寫清楚好喎，咁樣 啱喎， 啱， 因為觀眾聽落會即係比較投入啲噶嘛。 係啦，咁啊所以當時咧就唔知係咪啦，咁啊所以就話20多、30刀，但係其實後期咧又話咧，喂50刀啊，原來係中咗。 即係我諗呢啲去到係上庭嘅時候，個法醫講個報告咧，先至係 嗰個一定真 嘅，因為 佢數到。 法醫慢慢數啊，都要。你話記者點數到咧？ 有陣時有啲都係法醫數條數未必準嘅。係有一刀咧，同一個傷口可能2刀嘅話咧，有陣時數唔清楚。 係咯，連法醫都估數唔到，你話記者有乜可能？ 但係後期咧，原來話咧，佢每一刀咧都係獨立嘅傷痕啊，即係有一個報告。我真係覺得好恐怖，一個人可以斬人哋50多刀嘅，即係幾攰咧呢件事係。 唔係啊，喺狂信自己斬咗幾多下？ 喂，咁啊真喎，即係永遠嗰啲尋仇或者係報仇啊嗰啲咧，仇殺啊、情殺啊嗰啲咧，真係可以斬好多刀嘅，因為好嬲嘅喎，真係。 係，你記唔記得我哋最誇張嗰單係幾多刀啊？最近有個破空啦，你咪話叫大家講下你最深刻嘅案件嘅。 3-5-7次就會考驗下我究竟記唔記得，我其實唔記得。 破空喺個 Facebook 講㗎，佢話咧佢最深刻印象咧就係呢個桃花劫嗰單啊，109刀好似係。 哇，咁準！108刀。 108定109唔記得咗。就在深水埗咧，嗰個男人啊劈自己的女朋友嘛，嗰個就係最誇張，我哋咁耐以嚟應該。 咁你諗下100多刀喎，即係任你攞嚟，即係當遊戲咁玩啊，都搞到手軟啦。 其實手軟㗎， 係嘛？你仲要斬落去，真係要力㗎嘛，唔係揩下㗎嘛， 係咪先？當時其實已經係去到夜晚嘅7點幾咧，即係大家都係基本上應該食緊飯、睇緊電視嘅時間啦。 咁啊，好多人喺屋企咯，應該嗰陣時啊，即係如果發生命案嘅時候，應該都好嘈啊。 你講呢間係啦，定係鄰居？ 呢單案嘅時候，鄰居啊， 鄰居係啦。咁啊，啲鄰居當然後屘都會俾翻啲口供啦，即係話呢家人其實係點㗎咁樣。咁啊，講翻現場先，去到嘅時候咧就見到咧。嗰個女仔就成身傷啦，咁啊男嘅都有傷嘅喎，咁啊頭先講到咧，佢仲未斷氣，即係冇斷氣嘅，即係個男嘅，仲叫啲救護員咧去救嗰個女仔，即係救佢。 喂，咁會唔會唔係呢個男人殺呢個女仔嘅咧？即係因為佢仲喺度話，嗱佢又有傷喎。 咁佢又叫人喂你救我女朋友先咁樣，會唔會有第三者？ 咁啊，真係此言差異啦。上次你記唔記得李傑真嗰單咧？即係佢 又問啦，殺咗三分鐘到就問我自己記得㗎啦， 係啊，成日俾位我入 嘅。啲阿婆咧到咁上下就會中意問記唔記得 你？你記乜當年？你記乜當年啊？我哋一碗飯一碗飯一家五口一齊食啊！ 唔記得阿婆，唔好。 哎呀，會嘈啊！係 點啊？ 叫咩李傑真啊？李傑真佢咪殺老公嘅？咁佢個老公俾佢誒剝咗個頭，剝咗好多下啦。佢當時都係佢自己有傷嘅，佢都係叫救護員快啲救佢老公，快啲救佢老公。咁但係佢有嗌呢一個去救人呢樣嘢咧，其實上庭咧係成為一個好有利嘅，對佢好有利嘅嘢。即係如果我有心殺你，我就唔會叫人救你啦。 嗯，咁啊係啊，咁但係我頭先個合理懷疑嚟噶嘛，鬼故王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喺個差人走到上去，聽到就唔知發生咗咩事啦，淨係見到兩條友啊流曬血，一個就死，一個未死得咁樣，都三奄奄一息咁樣。咁如未死嗰個就同你講，快啲救我女朋友先。你第一件事都可能諗，會唔會有第三者？會唔會有兇手？會唔會俾人打劫啊、尋仇嗰之如此類啊？係咪？會唔會啊？ 唔係我哋上去做呢啲嘢就一般咧，就總言之喺間屋裏邊嗰啲已經全部當曬疑犯咧先 㗎啦。啱啊。 就算被人斬低嗰、那個，當嗰個係 都有可能啊嘛， 全部都當曬係嘅。啊，跟住咧就唔排除當然有仲有其他人啦，所以咧仲會守屋嘅，睇會唔會有人匿喺衣櫃啊、床下底啊嗰啲咁啊。咁啊係，限萬都係疑犯。 因為當時佢自己都有傷嘅喎，即係佢都傷得好緊要喎，手腕啊嗰啲咁都有傷痕嘅，咁會唔會係？即係佢自己都係一個受害者咧， 冇錯啦，佢可能分分鐘又俾人打劫啊之類嘅事係第三者做嘅都唔出奇嘅喎。 係，咁但係其實當時點樣揭發呢？就係頭先都講到咧，就係話有人報警啦。咁報警個咧就係呢、這個那個受咗傷嘅男仔嘅哥嚟嘅。 嗯，即係屋企人嚟喎。 係啦，咁原來話當日咧，佢哋翻到即係呢、這個呢間屋咧，本來咧就係有一個阿媽同兩個仔一起住嘅、嗯。 即係嗰個受傷嘅男人同埋佢阿哥。 同佢哥。 咁、那個女仔有咩人咧？ 個女仔咧就係呢個受傷嘅男仔個女朋友嚟嘅， 同居嘅， 係啦，咁佢嚟咗呢間屋嗰度住嘅，咁啊當晚其實咧就係阿媽同阿哥就出咗街，咁啊夜晚翻到去嘅時候咧就拍門咧冇人開門，嚇咁啊跟住就覺得好，其實佢應該有鎖匙嘅喎，係咪咧？ 應該 係有嘅，一定有鎖匙。 咁但係就唔知咧呢個案發嘅時候佢哋係冇，唔知點解冇鎖匙係咁拍門啦，咁跟住咧就係反而係佢哋個細佬咧就即係傷到好重嘅細佬就。即係好步履蹒跚咁行出嚟咧，就係、是、開門，然之後佢當時著住一條底褲嘅啫。 嗯，咁但係成身已經傷曬。佢會唔會反鎖咗咧？我覺得裏 邊。可能係 啦。似啦。 啊！你真係啊，即係前撐住一條 頭，想摸我個頭啊！唔係輕易㗎。 阿蛇啲阿蛇啊！ 哎，真係精明嘅啫，鬼故王，因為好有功能嘅你。 咁佢都仲可以爬到去開門，即係佢都仲可以有反應啦。所以佢後屘啊，救護員嚟到嘅時候，佢都仲講到嘢啊，都 未 仲 未 昏迷啦，起碼係嘛？即係可能都傷重，但係未昏迷。 係， 只可以講未昏迷啫。 嗯，咁嗱，其實咧，佢當時咧就即係阿哥咁啊，梗係好驚啦，無端端，因為佢都識個女仔啊嘛，都喺度住啊嘛。 係係 係。話見到咁樣。即係都好驚啊！咁所以大家咧就即刻馬上係報警啦。咁、但係咧，其實簡單嚟講咧，呢一單案係點樣發生咧？我哋一間會慢慢交代啦。但其實警方咧喺現場咧就執到一把菜刀嘅。咁菜刀咧好大把嘅，真係大家見到張相就知啦。 菜刀有幾大咧？唔係標準 size 嘅咩？ 唔係菜刀其實都有好分好多種唔同嘅菜刀嘅。係啦，其實菜刀咧都有分文刀同武刀。 係 啊，咁啊。其實文刀是一般咧係家庭用叫嚟切下肉啊，斬下嘢嘅啫。咁武刀咧最主要係要嚟咧就斬骨，因為把刀重。 即係好似嗰啲豬肉當斬骨嗰啲啊？ 豬肉刀又另外一種刀，因為豬肉刀你會見到咧，我係圓身啲 嘅。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頂嗰度。 啊，豬肉榮攞開嗰啲 啊。係啊，冇錯。但係你武刀其實可以斬咩好有用咧？例如咧要嚟斬雞啊，斬呢個燒肉啊，或者要嚟斬呢個海鮮咧，有殼嗰啲咧， 係咪嗰只都叫菜刀咧？ 都係菜刀嚟， 都係叫菜刀。 佢又唔同，有一啲咧就係燒臘寶嗰只。 我哋見到呢把， 果然一個即係家居小博士啊，鬼故王不愧。你睇呢把刀， 係 唔係佢呢把刀咧？ 誇張啊！ 呢把刀咧係一啲叫做 削骨刀啊嘛。 唔係，佢咁樣講啊，一啲叫做靚嘅菜刀呢啲。菜刀咧，通常咧好多時，因為我自己屋企都好多把刀，係啊，咁我都有呢一類。 佢屋企好多刀同好多杯啊，一百隻杯同埋二十把刀嘅佢問。 我諗唔止二十把刀。 做咩你買咁多刀咧？ 因為唔同刀有唔同嘅。 呢度我要解釋下，呢個咧係處女怪嚟嘅。 係冇錯，處女怪人嚟 嘅。係要求所有每一隻杯係飲唔同嘅酒啦。 咁每一把刀係切唔同嘅嘢啦，豬肉啦一把啦，牛肉一把啦， 雞肉山又有分熟， 咁係咪得你先認得咧？即係嗰把刀，即係邊把係咩？ 把刀嘅功能可以話咗俾你聽係咩？即係你睇到樣子，你知道功能㗎啦。啊，好似頭先嗰把刀咧，其實是兩用刀嘅，可以切肉同埋呢一個剁骨都得嘅。呢一種咧就係一種叫做多功能嘅菜刀。其實呢把咧就唔係我頭先所講嗰啲文武刀啦。係呢把一把，其實咧見到有少少西式化嘅呢把刀。 係咯， 係呢只 好少用呢只刀。 多功能嘅菜刀 啦，好似依人體工學咁樣設計咁樣喎。 係啦，冇錯，佢設計咗點 啲 點樣就到度度力去劈咯。 係咯，因為個彎彎地個柄咧好揸啲，一手劈落去咧冇咁攰啊嘛。係啊，即係如果直嘅柄咧，好容易會震一震隻手咧。 通常呢度咧就喺花家姐咧最中意講嗰啲就係街邊咧。攬住個麥賣嘢嗰啲 sales 咧，就最中意賣呢類型 嘅。誒，我問過，其實呢個講開又講開，我問過嗰啲人咧，即係有啲朋友做過呢類嘅，我話 promoter 之類嘅嘢，咁佢做批，佢做呢個淨係公司嗰啲啦，佢唔係出街做批發嗰啲啦。咁咧佢就話，我問佢喂，其實嗰啲刀好似睇落真係幾，或者嗰啲任何賣嗰啲咁嘅嘢咧，好似幾好質量喎，咁平嘅。 現場係你覺得好？ 佢話你唔好傻啦，俾你睇嗰把係靚嘅。賣俾你嗰把係流嘅。 哦，你咁樣賭人買。 係啊，即係冇所謂啦。呢啲真係騙，加油騙案。 騙案應該我哋淨揾集講啦。 同埋嗰啲隔離有幾個師奶啊，妹嚟㗎。 妹嚟㗎好多。 即係你自己留意一下啦。你行，你兜個圈三五分鐘之後翻 翻 嚟，又係嗰。 如果你見到花家姐，就一定唔係妹啦。 佢 一定係一個。 佢係主謀，佢唔係妹。OK。 佢老細睇住賣唔賣得。 好明顯啦，真係㗎，即係所以唔好話即係要知道下呢啲，點解咁平咧？有時候我見佢賣嗰啲嘢咩多功能嘅刀啊，唔知咩鑊嗰啲幾靚喎，嗰質量好似即係吸嗰個吸水嘅。 到你翻到就唔得㗎啦。 地拖係啦，點解翻到去唔得咧？原來另一樣嘢嚟。 有時你蝕咗嗰啲錢都係一件事啊！你翻到去俾阿老公笑鬧你，或者係俾阿仔女鬧， 試過 啊？唔係搞到家庭即係唔和諧咁唔好啦。 唔係呢啲小事啊，你搞出事啊！好似我曾經買過一個咧抹窗嘅。 我哋越講越遠啦， 我話咗咧，一定要講呢個好危險啊！就係咧抹窗就吸住。係咁樣抹㗎嘛，佢點樣都唔甩嘅，係啦。但我翻屋企一接出去一抹就跌咗落街。 係，我都試過。 哇，大佬啊，好彩我下低嗰個平台冇人，因為打親人我點算？ 頭先你講過啦，你住嗰度方圓十里都冇人啊，所以冇。 唔係，我唔係喺呢度，喺以前。 所以世界騙子何其多啊！我哋有機會一去即係去。係 啊，真係㗎，真係啲騙案其實都依家有機會我哋講下，有機會 啦。先有警示作用㗎嘛，我哋節目。係嘛？今日講完嗰兩把刀啦，咁其實嗰把刀好鬼死重喎，咁樣都 又唔覺得好重喎， 唔係一定好重，只不過佢個設計嗰個形態咧係方便佢嚟切嘢，可以叫就力啲。 咁你幻唔幻想到要攞住把刀斬人哋五十幾下係點樣嘅？ 所以我就諗到點解啊？嗱，如果真係攞把一把我印象中啲傳統菜刀咧，個柄比較短直身嘅，嗰個刀面咧就好鬼大嘅，嗰啲菜刀 你會甩手添啊！斬 嗰啲斬刀咧係啦，震手㗎，你震到咧，你如果大啲，分分鐘揦唔實咧，真係會成日跌落地就斬到腳趾啊！好鬼危險啊！啲刀 試過有啲人劈人劈到佢手腕自己斬碎咗。 所以咧就係話嗰啲刀唔好揸啊！但係頭先我見到呢幅圖呢把刀咧好揸啦，彎彎地人體工學頭先講。揸住咧係可以用到力，你又唔係覺得咁攰，又唔會甩手， 又唔會甩手， 所以佢點解賺到五十幾？ 哇！呢兩個住家男人證明花姐係唔入廚啦。 我未見過呢把刀，老實講，未買過。 你想買？ 冇，都可能 好似比較冷門啲咁樣係嘛？ 好似好少見。 通常呢啲 promotion 咧，做完一輪就冇嘅咧。 係咪貴嘢嚟㗎呢把？ 體育服就唔似係咯，因為咧某一個名牌子嘅刀啊，即係孖人牌嗰啲咧，係冇出呢一個形態嘅鋸 嗰啲，其實當時咧，啲警員上到去嘅時候咧，就發現呢個男女咧，其實佢身上嘅傷嗰啲血咧已經係乾咗好多噶啦。咁即係換言之，其實佢哋係晏晝咁上下咧，因為佢而家夜晚七點幾啦，即係可能係幾個鐘頭前咧已經開始。即係發生呢個血案嘅咯喎！ 喂，咁啊有啲奇啦！如果成幾粒鐘，嗱頭先講緊嗰個男傷者咧，佢係雖然都重傷嚇，可能都受咗一定程度嘅傷，但係佢未暈噶嘛，佢仲喺阿哥敲門嘅時候，佢能夠爬出去開門噶嘛，都未暈得曬啊！喂，點解佢唔報警咧？其實佢應該有 自己唔報警， 應該受傷之後冇幾耐，其實佢有能力報警嘅喎，因為佢起碼個身體嘅狀態係未暈咗嘅，唔係話突然間失血過多，最後都失去咗知覺就暈咗喺度咁冇得救啦嚇。咁但係佢仲識去開門，即係話佢中間過程當中係冇暈到嘅。你照計佢可以報警喎，點解佢又冇？ 咁你又可以搬翻上次美孚嗰單出嚟咯？點解嗰個爸唔知報警咧？ 咁 我好似又講咗一輪。 上次嗰單就話我哋即係撞單。我哋研究緊究竟邊個殺人啊嘛，係咪先？咁而家呢一個咁啊，呢個男誒，我哋今單友愛村呢個男傷者，咁佢係咪就係兇手？因為佢冇去報警啊嘛，就係講緊頭先我哋懷疑係咪第三者入去斬佢之後，兩個人受傷。咁於是乎有阿哥翻嚟發現呢件事咧，還是根本我哥係兇手都得噶嘛，係嘛？即係有時好多時都係自己人嚟噶嘛。 即係喺度猶豫係正常的，即係猶豫緊啊！究竟我而家報唔報好咧？嚇！而家報嘅而家我報嘅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咧？會唔會人哋就即刻拉我咧？嚇！拖得就拖咯。 係啊。 咁同埋佢因為佢自己都有傷痕嘅話咧，究竟喺中間係一個互劈嘅過程，即係搶嚟搶去嘅刀啦，亦或係即係佢單方面殺完人之後，對自己嘅身體造成一啲殘害咧？ 喂，多唔多咧？有冇做過一啲 case 真係咁咧？即係後來發現嗰個人係即係自殘嘅啫，即係唔係打互劈而。 因為個女仔實在係傷得好緊要，所以佢應該係俾佢斬咗。 有 冇見過 呢咁嘅 case？ 有嘅，即係話以前都有好多，例如咧就係一啲以前好興嘅，以前房署咧好興將啲獨居老人咧就編埋同一間屋嘅，即係兩個三個啫。而家就冇㗎啦，因為咧經好多啲血案啊，你知老人家你兩個住埋一齊三唔識七打實打交㗎嘛。 啲阿婆好盲識㗎嘛。 係啊。 咁啊，兩位 呢啲先有嘅就話咧，嗰啲阿伯咧，例如佢真係斬完人之後咧，斬完之後咧，佢自己咧就覺得死啦，出咗事啦， 係 啦，即係 點算好？ 一時火遮眼做錯咗事啦，點算啦？係還唔知佢就諗住，佢嗰啲特別唔同咋，我都幾廿歲啦，係咪都就快嗰頭髮㗎啦？咁樣就自己鋸自己咯，佢反正諗住都係死，好過坐監啊嘛，佢覺得嚇。咁但係好多時都死唔去㗎。 咁同呢一單咧有啲唔同，我哋兩個即係嗰個男女嘅傷者都係好後生啫喎，廿歲都未夠喎。 係啊， 咁啊，究竟嚇呢對咁年輕嘅小情侶點解會搞到咧浴血當場咧，即係咁嚴重嘅命案咧？我哋翻嚟咧就開始講下咧，即係披露下呢個女仔嘅身世先。 在友愛村不幸被斬片全身重傷而死的少女劉淑芬，小的時候由內地來港，但相親離異，她和弟弟和媽媽三個在天水圍天日村居住，多年來屋企都是靠綜援生活。淑芬中五畢業之後曾經做過物業代理和涼茶店的銷售員，但事發前她已經離職。她經朋友介紹認識被告譚浩南，拍拖幾個月就跟媽媽說要搬去男方屋企住。刘妈妈见以前的乖乖女突然之间烟不离手，担心她误交损友，曾经口言相劝，可惜淑芬不听老人言，同一个游手好闲的迷幻少年在一起，结果在很悲惨的情况之下结束了她只有18年的一生。淑芬生前很有画画的天分，画中反映她的少女情怀，这些画作结果成为她的遗物，留低俾深爱佢嘅至亲作为伤痛嘅纪念。 又系一个误交损友嘅一个坎坷嘅古仔，咁啊好多即系女仔去到即系十八廿二嘅时候咧，咁啊嗰阵时即系都会有时都会有啲迷失啦，即系对于爱情呢样嘢又唔系真系咁了解，或者即系纯粹系一时嘅快乐啦。咁啊，我都曾经有呢啲阶段嘅， 佢直到而家 都系，都而家都系，系啊，对爱情有啲虚幻嘅追求嘅， 憧憬啊嘛， 憧憬嘅， 天真幻想。 咁啊，呢个女仔当时咧就即系本身佢自己住天水围啦，头先提到，咁阿妈咧都话啫吓，你又走去同人哋同居，有屋企你又唔住，咁其实呢个你哋点样揣摩呢个女仔？拍了幾個月拖就要去那個男仔，你知啦，那個男仔不是獨居的嘛，住在公屋，咁啊又有阿哥啊，又有阿媽啊，咁個單位都唔方大啦，估到。 但 係 又 唔係 好特別咯， 三四百尺。 我真係我見唔少呢啲啊。 好多好多。 好多個。 係。咁但係呢個女仔嗱，佢阿媽就話佢本身乖乖女嚟喎，唔會周圍去同人哋同居喎，即係雖然而家同居好似好閒啦，係咪先？咁但係可能佢阿媽都會唔會係比較或者保守啲啊？即係想保護個女啊，或者驚佢識咗壞人。 保守啊，正常啊，咁細個19歲啫喎，係咪先？即係覺得佢都 唔細噶啦，而家 都入世未入世未深啊？唔係，即係個身體上面可能就唔細，但係個心智上可能其實都係好細啫嘛，係咪先？即係起碼你會成個情況你都識講啦，即係識咗男仔幾個月，咁人哋又唔係即係去到談婚論嫁又咩性，咁又咁快又同人同居，咁個阿媽當然係唔會想個女咁樣。但問題咧就係佢都控制唔到個女喎， 即係講還講，即係勸還勸，但係個女都係冇理佢，都係 冇噶。你夾硬硬困咪仲衰，係咪先？係啊。 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家長啦，咁你好似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喂勸你係梗想勸㗎啦，咁勸就勸咗喎，但係唔得咁點咧？ 你問佢做咩啫？佢唔係家長，你問你自己啦。 即係如果嘛， 係啦，你有個女，如果你個女第時咁點啊？ 我都驚喎，即係 老豆，我而家要出去同人哋同居啦，咁樣。 係啊，都真係驚喎，點算啊？即係如果佢突然間十八九歲同我講啲咁嘅嘢，我真係唔知點算。你鬧佢又唔得。 十八九歲同居你接受唔到啦，已經。 梗係唔得啦！ 嚇，真係㗎？ 梗係唔得啦！哦，佢有乜理由接受到啫？先傻嘅你都。跟住 點解你咁保守？ 但如果十八九歲已經係個有自己有份工作獨立嘅， 佢已經係畢咗業好耐㗎咯。 佢十八九歲就一來。佢唔應該未讀完，佢應該未讀完書啦。 讀完啦，但係佢 嗱，佢冇升大學啊嘛，咪讀完咯。 而家你要將佢嘅 situation 同佢一樣嘅。 其實咧一樣啫，就算佢嗰個情況，其實我覺得都係唔好啊，因為問題嗱，我覺得呢個女仔唔會係好成熟啦，因為嗱講真，佢讀書唔係好叻嗰啲啦，即係所以升唔到大學啦，唔緊要，咁你可以做嘢都 OK 嘅。但係 做 咁快就已經係啦，即係我諗佢識嘅朋友可能成日轉啊，我感覺佢係成日都會轉男朋友啦，啲工啊成日轉啦，基本上未定性，亦都唔係好識分好壞啊，喺我嘅角度啦，即係可能佢覺得佢梗係覺得唔係。係啦，係咪先？即係小朋友一定覺得自己識分啦。我哋細個都覺得自己識分啦，係咪先？但係問題係，即係你覺得佢都未識分個好壞，又未識分個男仔嘅好壞，又唔知想同個男仔有咩長遠嘅發展。咁你同人即係拍拖咗幾個月之後就話去同居，我又冇理由覺得一個家長會，我覺得冇問題喎。 因為咧呢一個咧就係你喺呢一件事發生到呢個地步，先至去諗佢，佢點樣去處置係冇用嘅。其實咧就係要由佢小朋友嘅時間，你一路要陪住佢，一路同佢傾偈，做父母去同佢傾偈，大家去溝通，咁樣佢就自自然然唔會行呢條路啊嘛。係啊，到到出咗事先行呢條路冇用嘅，你先至叫佢喂唔好啊，唔做得咁冇用。 但可能佢阿媽心目中咧，呢個女係唔會。即係行呢一步嘅，即係覺得佢又平時又中意嗱，頭先都見到佢啲好靚嘅畫啦，即係喺屋企畫畫得好靚啦，係啦，個樣其實都好乖啊，見到佢個樣即係唔係當然唔可以淨係睇樣啦， 睇樣啊話唔埋嘅， 係啊你都好乖啦， 係啊我都好乖啦，咁佢阿媽心目中一定係乖乖女啦，從來都不煙不酒啦，咁但係就係話點解即係識咗一個男仔之後就會又食煙啦，成個飛女咁啦，又去同人哋住啦，咁所以佢係完全。即係反對嘅。 其實我只可以覺得咧，佢即係睇得出佢同呢個死者同佢媽媽媽嘅關係唔差，起碼仲有偈傾。係，即係唔係自己搬咗出去咧，你媽都唔知道去咗邊。另外，佢阿媽嘅眼中，佢係一個乖女，即係話起碼佢喺阿媽面前好多衰嘅嘢，佢都唔會做。即係食煙飲酒或者係 或者有少少掩飾嘅嘢， 即係大家都明啦，都會掩飾噶嘛。即係如果你同阿爸阿媽關係好差嘅話，你就唔理噶啦，照講照食噶啦，係咪先？但如果仲係保持一個良好關係，你都唔想阿爸阿媽唔中意啊，或者佢哋會餓你啦嚇，咁你就會唔做。咁起碼佢都仲係有一個良好嘅關係咯。 嗯，咁但係無奈啦，佢都係冇聽阿媽講啦，不聽老人言啦。咁啊，結果真係去咗呢一個 即係講真嗱，俾你花家姐，你係女仔啦。咁你如果當當你去翻幾廿年，即係當你去翻幾廿年前，我唔問呢啲喎。你夾硬要 幾廿年前同居好大件事㗎，淨要即 係我當你幾廿年前咁嘅年紀嘅時候咧，即係你會唔會咁做咧？如果你阿媽勸你唔好，你又會唔會聽咧？ 我話不嬲都任性㗎，大佬冇玩啦。 即係你阿媽嗌你唔好，你反而 我從來都係完全都唔聽話嗰啲嚟嘅喎， 雙觀 格。不過我都係唔係我表面上都會掩飾嘅。我以前有逃學性，我媽都唔知噶，都覺得我好。 邊個未逃過學？你話俾我聽， 我 真 係好嚴重嘅， 點樣嚴重啊？ 我一個月逃廿幾次學。 哦， 咁應該睇到 咁唔係叫逃學，咁係叫冇翻學。O K， 旷課啲。 一個月廿幾日內，你扣咗禮拜六， 我實在翻廿幾日啫嘛，你都冇 實在翻廿幾日啦，扣咗禮拜六嘅睇得廿幾日。 佢誤解啊自己。 唔係啊，我逃學嘅意思唔係完全冇翻學校，即係特登遲幾個字啊，一個鐘啊，或者特登有三堂唔上嗰啲逃學啊。 嗰啲叫遲到或者走堂，你完全唔呢個唔係叫逃學。O K， 真係諗唔明。 明唔明啊？ 好啦，唔好講我啦，咁啊講翻人哋啦。咁啊，呢一個女仔咧，個名叫劉淑芬啦。咁啊，佢就當年咧就係十八歲嘅啫，啱啱成。 好細個咋，係咪先？ 係非常十九歲，十九歲。咁佢 樣都好細個啫。 個樣都好細個啦，係啦，即係不過都見到佢個大眼仔咁樣啦，都好大隻眼，真係好大隻。咁睇埋佢畫嗰啲畫，我覺得佢係咪一個對即係愛情好有憧憬嗰啲，即係好浪漫啊？個人 個個女仔咁嘅年紀都係 邊個女仔唔 係咁？唔係啊！阿鬼姑你都講，如果眼大嘅女仔咧，通常嗱佢心無城府啦，同埋都係比較係咪天真啲嘅？你會係覺得？ 唔係眼大係會嘅，即係咧佢自己咧佢 面相嚟講啊，面相學， 因為眼大啊嘛，佢眼大嘅時間咧，佢變咗 望落去咧就好似眼界好闊咁樣，但係咧佢嘅心係配合唔到啊嘛，你明白啊？你要睇埋佢成個面型啊，頭先睇到成個面型啦。如果你淨係你其實人眼大咧，個個都好嘅， 係啊，好過眼即係眉絲細眼 都係好嘅，但係咪眉絲睇細眼有眉絲細眼好啊？但係眼大通常都係好嘅，但係眼大得嚟咧有冇神咧？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咁同埋一樣嘢咧，眼大咧個人咧就會好空洞，有陣時睇啲嘢咧，佢可能咧即係。係會睇闊咗嚇，佢覺得好閒啫嘛，同居啫嘛，你唔好咁保守啦。 咁佢算唔算？ 但係問題，我有陣時好難睇啊，因為佢戴咗大眼仔，我佢係咪真係眼大咧？你覺得佢真係？ 肯定對眼係大啦，係嘛？你就算大眼仔都唔會 算大嘅，算大 唔會大到咁咯對眼。 算大可能都係比較天真啲啊。 都會天真啲。 孩子眼啊嘛，正所謂 啊。係啊，如果對眼始終咧，如果天生係有啲叫做玻璃眼咧，都係會咁。 咩為之玻璃眼咧？ 即係對眼透啦。係好似一塊有塊玻璃喺前邊啊咁樣咧，好似咧卡通片畫嗰啲公仔咁。 哦，有反反地光咁樣。 咁佢因為戴咗眼仔啊嘛。 唔係，如果佢本身有啲人玻璃眼嗰啲， 咁都係有少少桃花喎。 有嘅，同埋你玻璃眼好嘢添。 係，咁啊呢個肯定都桃花劫添啦。即係如果佢嚟到呢間屋嘅時候出事，咁啊同埋即係都係同嗰個男仔即係係雙方發生咗一啲即係好唔愉快嘅嘢啦，先至導致到咁嘅即係收場啦。咁其實。佢阿媽都即係見到佢食煙嘅時候咧，都有問過佢嘅。喂，你其實你男朋友即係咪嗰啲癮君子啊？即係嗰啲唔三唔四嗰啲吸毒者啊嗰啲。 癮君子冇人講嘅而家。 哦 ，sorry， 唔好意思啊，我哋嗰個年代興講呢個。咁咧就即係話佢都懷疑佢男朋友本身咧都係嗰啲即係唔三唔四嗰啲人。咁啊，但係佢個女就話冇啊咁樣咯，即係唔講出嚟，或者定係佢唔知咧，會唔會唔知咧？ 咁老實講，知佢都話唔係㗎啦，我覺得嚇。 點會唔知咧？ 同一屋檐下真係好難。 係咪先？ 係啊。咁啊嗱，其實當時咧，呢個男方咧就即係呢個即係都自己身受重傷嘅呢個男仔啦，佢男朋友咧就叫譚浩南啦。 喂，我真係覺得佢呢個名真係堅。 堅啊！ 喺2000年啊，佢18歲，即係數翻佢出世嘅時候係講緊2009年減18，即係 一九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009年一所出，2 咁啊 係。唔係佢意思話佢之前已經改咗 係嘛？係啦。咁都有可能，但係佢好細啫，嗰時十八歲咁啊，照計又冇冇話。 佢趁住攞成人身份證順便改埋。 哦、啊，如果係咁啊，見，因為改得呢啲名字，真係喺嗰個年代真係會 有。有一個情況有可能嘅就係話咧，佢本身爸爸媽媽俾佢名字真係太過孏啦，例如叫狗仔咁樣啊， 都有 嘅。佢俾人叫咗咁多年狗仔，一攞成人身份證乘機改埋名咯。咁當時改個最 hit 就係浩南啊嘛，咪改阿浩南咯。可能有咁嘅機會。 咁總言之，呢個名咧，如果係佢自己改，即係反映到佢個心態啦，即係佢想 威咯， 佢想要威，佢想喺即係黑道咧出名啊嗰類啊，即係。 咁啊，據聞啊，即係有一個識佢嘅人就話咧，佢咧得一個即係其實冇睇唔到佢張相啦。咁但係話佢咧就又靚仔又有型嘅，咁啊都殺死女嗰啲嚟嘅，扮做姑爺仔嗰啲嚟嘅。 好難講啊，靚仔有型嘅定義。 咁啊，即係嗰個人講啦，咁啊就睇唔到張相啦。 咁應該都 OK 嘅，如果唔係都唔會話咁快幾個月就肯同佢同居啊，係咪先？ 哦，又一定係關樣事㗎啦。咁 啊，即係睇樣先㗎咋。我諗細路女真係好多時睇樣㗎咋。老實講，即係好似你呢啲就唔同啦，睇內涵㗎嘛。係 咯，唔係點會艾麗麗同鬼哥咁多 fans 啊？ 你明先？我哋啲 fans 同你比爭狗仗遠 啊！ 我啲 fans 就唔係睇樣啦，肯定。 你 fans 肯定啦，你 fans 已經係冇眼睇啦，簡直。 好啦，唔好講啦，今日就講翻。好啦，跟住呢個女仔咧，其實佢當年咧就係好快就選擇同呢個譚浩南同居啦。咁其實根據譚浩南嘅朋友所講咧，佢的而且確咧有不良嘅嗜好嘅。 咩不良嗜好咧？ 咁啊，梗係唔係打麻雀嗰啲啦？ 講大話算唔算啊？ 不講大話啦。咁啊，講緊咧就係話即係有呢個真係有吸毒嘅習慣，即係同毒品咧就經常都嚇，即係會即係有啲即係有毒品更新啦。總之 吸邊只啊？ 咁一間講一講啊。咁啊，同埋咧話佢好中意。夜蒲嘅，咁啊份份工咧做唔長啊，咁啊呢一個 典型喎呢啲啊， 都係嗰啲咯。案發嘅時候就做水吧嘅， 好典型就係嗰啲即係又讀書唔成，跟住又不務正業，又想威，即係得閒出去夜蒲溝女，誒揩下毒品咁嗰啲，即係見女又立翻嚟屋企一齊住。 你好醜咁啊！立咗翻嚟先。 右手好 閒。唔係佢都你好醜嘅，都立嘅。 都靚嘅，揀過。 都揀 嘅嚇。咁但係佢當時就話係同呢一個媽媽同埋阿哥一齊住啊嘛。咁其實就真係。 佢阿媽又冇出聲喎，嗱，即係調翻轉啦。女方個阿媽都會話：喂，阿女你唔係啊嘛？識人幾個月就同人同居。誒咁男方嘅阿媽又唔會同個仔講喎。喂，識人幾個月帶人翻嚟屋企住，你冇嘢啊？ 咁佢有講都唔頂嘅，可能冇記者問嘅啫。咁但係其實佢好多即係錫仔咧，錫到真係窿嘅好多都。即係有，同埋男仔冇咁驚嘅，你女仔就有個女仔驚佢俾人呃嘅，男仔你唔會覺得驚佢呃人噶嘛？ 即係啲阿媽就係咁諗嘅， 都唔係㗎，有時女仔出去呃人咧，搞出事好麻煩啊，因為搞啱個唔夠稱嘅，幾大件事啊？ 係咯， 但係相對嗰個憂慮冇咁大嘅，同埋你帶到翻嚟屋企咁出咩事，大家都睇住㗎嘛，係咪先？ 不過我覺得反而咧就係嗱，個女仔都唔聽嗰個阿媽講啦，男仔更加唔聽阿媽講啦，即係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大個啦，仲改個名都知啦，大哥嚟嘅浩南叫自己就，即係我唔知係咪佢改嚇，同佢阿媽改。叫浩南嘅話，咁佢自己根本會唔會聽阿媽講成問題？即係好衰啲講，如果佢經濟有能力嘅話，佢早唔喺屋企住啦。即係佢因為佢又成日失業成日剩咁啊，肯定冇錢啦，冇錢就梗係黐住屋企住咁解啫。 係，之前你都聽過有啲咧，就係話哇又係兩兄弟一齊同阿媽住，跟住好似嗰單邊單個細佬定咩，就係成日問阿媽攞錢嗰個咧。佢係邊單嚟㗎？係咪嗰個？ 佢三五分鐘就問我頭，但其實我真 係啊，唔係就係魚生斬魚生嗰個咯，魚生刀嗰個咯。 O K， 斬阿哥嗰個，佢咪就成日問阿媽攞錢，做咩啫？你兩個， 記得啫。 嗰單陣間都想提下啦，又因為同呢單啊又有啲嘢㗎，有啲即係好鬼類同㗎，我覺得。咁佢即係。其實呢一個阿哥咧，反而應該係咪即係阿譚浩南嘅哥咧？可能真係比較生性啲喎。 點解咧？ 因為佢同佢阿媽一齊喺外面翻嚟，我懷疑佢同佢阿媽去街嘅應該。 去咗食飯，係 啦，即係陪阿媽嘅。 食飯中 數 嚟嘅。 咁陪阿媽嘅。 我只係覺得佢阿媽同佢阿哥都唔煮飯咁解啫喎。 你知道啲男仔喂叫我同阿媽一齊出街， 你又錯啦。又係，即係我唔係一定話佢阿哥係阿媽俾錢。 係啊，冇錢俾我啊嘛，阿媽俾錢。 阿媽俾錢食飯喎，真嘅喎。 喂，但係有問題喎，阿哥就同阿媽去食飯，揾阿媽俾錢啦，咁樣點解唔叫埋阿細佬出去食飯咧？ 咁啊，要睇翻嗰日究竟發生咗咩事先。 咁啊，究竟嗰日發生咩事咧？同埋啊，我哋依一個題目已經俾咗啲暗示大家㗎啦。 都唔係好暗示，都講到明㗎，真係。 陸母離奇命案啊！咁啊，呢一個陸母係點樣大法嘅咧？究竟即係會唔會帶錯陸母殺錯人呢？翻轉頭又一睇啦。不過咧，要有會員先一睇啊，因為而家呢度係 YouTube。大家如果想睇我哋嘅節目，下一 part 有咩聽，或者呢個案情發展係點咧，就去到呢一個 www.radio99.tv 歡迎你。